这个秋季的红叶不够美丽，我不能说这个寒风为何会有绵绵细雨，不是我的情怀不够诗情画意，只是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只有雨季和寒季。 行之有度，视野无疆。奥宝仕达动态汽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 T600 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6736255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Now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燕郊车主为躲避拥堵乘渡船进京的消息热传，引发关注的渡口，河北香河县王店子村的百年渡口，与北京通州区西集镇的景义河之隔。通过调查呢，联系到了发帖者，其表示呢，系首次摆渡进京。摆渡人李国兴也介绍，几乎没有人从燕郊走水路进京上班。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妮蔻，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资讯全分享。近日有消息指出呢，周二美股是大幅收低，三大股指均跌超过了1.1%，道指和标普500指数自去年10月份以来首次出现了1%以上的跌幅，纳指呢则重挫了1.83%，油价呢收于4个月来的新低，金融板块是大跌2.6%，令大盘承压。随着特朗普政策进入了立法程序，其政策引起的乐观情绪也在降温。据2016年一份租房的报告显示，在北京租客平均换房时间呢为11个月，大部分呢是在8到14个月左右，这意味着北漂族平均1年左右就需要搬一次家。房租上涨，中介费难退回，东西太多不得不扔，每搬一次家总有新的挑战摆在漂族面前。但不管搬了多少次家，1年2年甚至10年后的今天，很多人仍然选择坚守。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个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月度水环境。今后呢，对于月度水环境质量恶化的城市，环保部会向地方发出预警，如果一个季度还没有改仍在恶化，这个城市呢将面临环保部的约谈、限批等严厉的惩罚。日前呢，环保部也是举行了月度的例行新闻发布会，环保部水环境管理司司长张波介绍了水十条的实施情况，并就核常置、黑臭水体整治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好了，今天早上的资讯全分享我们先告一段落，接下来休息一下，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这时段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 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个，多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最有，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至少还能遥远爱着你，还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你已经不再存在我世界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想象你失落的春天，想象你失语的旅行，想象你离开的一刻，如果我有留下你的勇气，我能习惯远距离，爱就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至少还能遥远爱着你，还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你已经不再存在你的心里，就让我独自守着 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 Nicole。 今天呢是星期四了，咬一咬牙，周末马上就要来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Nicole 也是分享一下满满的正能量。要知道我除了生活中很逗以外，我也是充满正能量的人好吗？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30岁前要建立的学习习惯。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已经超过30岁？如果你超过30岁，那么这个习惯你要更加注意了。我好像觉得我不应该设立这个30岁的年限，因为学习习惯的建立适用于任何一个年代吧。接下来呢，我们聊到了当下你的才华如果还撑不起你的野心，那你就需要沉下心来学习。坚持学习呢，不仅能提高能力，也是你为更好生活努力的态度啊。有时候呢，学习、阅读、积累可能都不会立竿见影让我们马上看到效果，但是呢，你要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在一个你很意外的时刻发现学习真的对你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就你的人生。那么现在呢，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不断不断的努力。当然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需要更多的努力，把节目做好，让你听起来更开心。当然在开心的同时呢，我也希望每天早上能有一些正能量的内容吧，奉送给大家，让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至于只是笑笑而已，希望呢大家能有所收获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上这一首来自于汪峰的《怒放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正能量的歌。当然说到汪峰呢，我们也要小聊两句了。据说汪老师最近要开演唱会呢，我觉得在你我的岁月当中应该会有一首汪峰的歌吧。我们的岁月呢，其实就是由一个个瞬间组成的，这些瞬间呢，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而是会越发的生动。因为记忆深处那首歌被不同年龄段的人随处传唱，就像你我的记忆情愿永远停留在那些美好之处一样。好像每次说到汪老师，我总是要文艺一点，因为这才能够匹配他的歌曲。尤其呢，他的歌曲有一些嘶吼，一些能量的传递，让我们不得不正视他的歌。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一听汪峰的这一首《怒放的生命》。这首正能量的歌呢，也很符合今天的主题。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是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用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就像伫立在彩虹之巅， 前程无忧。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韵莹，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有一种好脾气让我非常着迷，再故意跟你熟悉，好引来你对我的注意，却在多年之后成为你口中的好兄弟。书上说男人最讲义气，爱情没有不可分享的东西，我潜心学习，所以我笑着对你说，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这样才不会给你带来负担，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大不了喝口啤酒真的心酸，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 有了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有点伤感的歌。接下来聊点快乐的事情，就是今天呢，我是跟大家一起盘点一下，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野心，那么你现在需要的就是学习。那么工作之后如何学习，这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不要着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网罗了12个算是小妙招吧，希望呢这几个办法可以帮到你。第一个呢，就是出门常带一本书。如果每天呢你都能挤出十几分钟的时间来阅读，那么一周呢就能读一本书，一年至少就能读50本书了吧。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是颇有心得，因为我是一个疯狂的小说爱好者，我每天在地铁上的时间基本上都用来读书了。我觉得有的时候看看小说打发一下时间，你会觉得上下班的这个高峰啊真的也没有那么痛苦了。接下来呢，他还提到建立一个新技能的 get 清单，是说呢要把想学的东西啊记下来， 比如说呢，掌握一门新语言啦，读一个什么莎士比亚全集啦，无论你想学什么都记下来，然后安排好时间去学习。我觉得计划可能真的很重要，比如说平时像我这个人比较懒，我就只会想想啊，今天想想干这个，明天想想干那个，结果一年下来你会发现什么也没干成。但是如果你给自己列下来一个这个清单的话就不一样了，你每天看到这个清单就会有动力，就会督促自己，哇，你还都没有完成。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个学习的好办法吧。当然呢，学习的办法有很多，就看你用不用心了。希望呢，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听到今天的节目以后，也能够想一想哪些新的技能你需要清单列出来，行动起来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送上来自于花儿的静止。说实话，花儿出了那么多洗脑的歌，可是我还是喜欢如此有内涵的静止这首歌。 寂寞味道的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多希望有人来陪我度过末日。空虚敲打着地址，仿佛这誓言已停止，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 这首静止，接下来继续进入节目当中。没错，就是我每天打了鸡血的 Nico。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的才华撑不起你的野心，那么该怎么办呢？ Bingo， 答案就是学习吧。给大家呢介绍12个学习的小办法。刚才呢我们提到了看书啊， get 新技能啊，接下来呢是你可以结交一些更多的学友，记住是学友，可不是酒肉朋友哟。你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呢与那些善于思考的人在一起，你们呢能够彼此激发大家的思维火花，也可以彼此分享知识，比起闲聊呢我觉得更有意义。当然呢，其实在2017年我也有一个大大的愿望，我也想结识一些学友啊，让我的这个朋友圈变得不一样。说到我的交友理想，应该就是马云马先生吧。不过我觉得这个仅仅是梦想吧。当然梦想是美好的，说不定哪天我就实现了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学习的一些小办法，是学会独立思考。 学习呢，学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很善于学习，但是呢你缺乏思考是不行的，你就很难的把知识转化为自己的思想。勤学多思，养成呢读书笔记的习惯，或者是定期与别人分享经过消化的知识呢，才能够掌握的更加的深刻。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是提到你可以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啊，大家聚在一起啦，聊一聊啦，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是那个语出惊人的人，说不定这段时间的学习会让你在朋友圈里那个地位啊不一般的上涨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好歌放松一下心情，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关淑怡的《难做你哟》。 手指像拍拖，要每晚报道那日我怎过，好像行差踏错， 三色破， 从未学谅解体恤我，工作已拖垮我， 我疑心有几多， 你说假说话等于真有失， 定要知为何吸引解心人， 别敏感 我 放心 有心， 总之不够细心，句便斗嘴染了发，看有眼是我不对，不断缠绕下去，还用事业跟他比较，逼我答出金句， 我疑心有几多， 未说假说话等于真有失， 定要知为何吸引解心人， 别能够放心 有心， 总之不够细心，自恋世界人， 定要表白肯为爱起身， 谁恨咗最后全被爱情收紧，有些担忧未想他知道， 人家又为你好， 维护自尊扮演独行侠， 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吹过棕榈的蓝天，让我忘记了眼泪有多咸，你一出现就是晴天，还想听你任性的说要带我去环游世界，就算整个世界都改变也不改变， 青春纪念册，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你知道吗？刚才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跟他哼唱起来。听过了这首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十二个这个学习的好习惯，或许能让你在今后的日子，让你的才华撑得起你的野心呢。接下来说的是，如果呢不运用于实际呢，学来的技能也就是无用的。比如说你读一本 C 加加的书和写一个相同的程序，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找一个机会让自己的知识能够真正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停留在书本那个阶段，我觉得只有用起来之后，那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技能。接下来呢是教导别人，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如果呢你能把知识教给别人，既学于教，你既能够巩固学习，也能够利用社交媒体呢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讨论当中呢也是分享了自己的意见。说实话，我没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当老师，可是我的才华还撑不起我的野心， 那么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学习。好了，不开玩笑了，接下来呢继续送上好歌，也让我放松一下啊，打鸡血打得也有点累了，要补充一下能量了。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李宇春的女神经，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这首歌是送给我自己的。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 今天的你听音乐自在游了吗？嗨，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听，你在吗？ 他眼神灿烂，像从爱情中被带回来。 把想象实现，把想象留下。你爱他神秘，爱他危险，爱他颓废，爱他的遥远。他是你的野兽 ，baby 看似更狂野，他画笔的山峦画得更灿烂鲜艳。他爱你死和爱你放电眼，敢怒不敢言。 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裁判去遍地背叛。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在模特儿却都从来不觉察。面对你自装的怪力怪力，背对你却乱来怪力怪力。Never stop， 他只想搜集更多芭比娃娃。Wake up， 你是大艺术家，你专心创作的爱无价。Wake up， 别再做慈善家，你确实没有那么爱他。爱是女子女神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万神。中美男人为哪色单身？你无视人生，他的人的造影现在，人生会放下不甘就弹幕兴奋了。他要你嚷嚷就嚷嚷耶，舍不得爱你只是嚷嚷。他的爱始终没有底线，不知谎言并肩不再出现。你该说再见就说再见耶，千万别留恋。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裁判去遍地背叛。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在模特儿却都从来不觉察。面对你自装的怪力怪力，背对你却乱来怪力怪力。Never stop， 他只想搜集更多芭比娃娃。Wake up， 你是大艺术家，你专心创作的爱无价。Wake up， 别再做慈善家，你确实没有那么爱他。爱是女子女神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万神。中美男人为哪色单身？ 在这个今天节目进入正题之前呢，我先要说一说蔡依林。我最近非常喜欢蔡依林，为什么呢？我觉得听她的歌就感觉自己好洋气哦，好有时尚感哦，好跟国际接轨哦。好了，接下来听过了这一首《大艺术家》之后呢，转换一下思维，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毕竟Nico在今天的讨论是一个非常正经的、正能量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让你的才华撑起你的野心。那么你需要做的就是学习。学习呢有很多种，给大家呢网罗了12种学习的小办法，学会利用啊网络资源。比如说一些网络的公开课、微信的订阅号、互联网的发展，让学习的形式呢更加多样。别让你的手机啊、电脑啊仅仅作为娱乐的工具，也用它们来学习学习。千万不要想着天天打游戏啦、王者荣耀什么的。游戏能让你撑起你的野心吗？对不对？学习还是很重要的。一不小心透露了我最近有点玩物丧志，是不是？接下来言归正传，继续分享12个学习的小妙招，其中之一就是在群体当中学习。终身学习呢，并不意味着让自己陷入一些这个落满灰烬的课本当中，你可以参加一些你感兴趣的领域的学习小组，如果没有呢，不如找一些自己志趣相投的朋友，咱们组建一个嘛。前两天呢，我就看新闻，我发现很多明星都有自己非常喜欢的小领域，比如这种领域也是遍布宇宙的各个角落。志同道合的一帮人呢，也是组建了自己的这么一个小团体、小组之类的。

嘴里融化。 行之有度，事业无疆。奥宝仕达众泰汽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降价啦！知道新能源汽车降价了？ 降多少？ 我都不敢说，降到你难以想象。数量有限，先购先得。 战号神器知豆汽车北京总代理和泰世集团，详询010-5287-1933-5287-1933。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风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风叶哟。 正美风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自本周一的降雨开始呢，北京的太阳就持续的缺勤，空气潮湿，体感阴冷，颇有南方冬日的感觉。北京市气象台预计呢，从明天起呢，随着一股冷空气的驾到，小雨呢将再次飘落京城。后天呢，小雨依旧，局部呢可能会有雨夹雪或雪。常年来看呢，北京的平均中雪日期是3月17日。后天的这场雨夹雪，或许是北京2016至2017年冬天的最后一场雪。当然呢，在此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接下来我们继续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日前备受关注的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泄题案在湖北公安县法院开庭审理，王某某等13名被告人到庭，涉嫌的犯有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提供出售试题答案罪、代替考试罪等罪行。经公诉人的举证质证、辩护人的询问和辩护，13名被告人呢均当庭表示认罪，但对具体作案的细节提出了异议。目前呢，该案正在审理当中。2015年的11月，刑法修正案正式实施，首次呢明确了作弊入刑。据了解呢，这起案件是作弊入刑实施以来首次有犯罪团伙同时涉及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提供出售试题答案罪、代替考试罪3项考试类的罪名。 中国知名手机制造商小米公司日前宣布呢，将与富士康合作，在印度开工建设第二座手机工厂。建成之后呢，小米公司在印度可能提升至平均每秒制作一部手机的水平。同时呢，工厂还将为当地提供众多的就业机会。这个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全球城市生活成本调查。日前根据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全球城市生活成本调查，新加坡呢连续四年排名榜首，成为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香港呢是位居其次，且排名前六的城市中呢有五个来自亚洲，而在生活成本最低的十个城市中，来自亚洲的印度就占了四席。与此同时呢，相对于其他亚洲国家生活成本呈上升趋势，中国城市生活成本呢是相对下降，其中的内地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则是上海，它排在第十六位。 EIU 给出的解释是，由于消费者信心降低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低，中国城市生活成本有所下降。好了，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照例我们继续听好歌。这个时段呢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 TFBOYS 的宠爱，希望满满的宠爱都能送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 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眨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说话的手往哪儿摆？ 每天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每一秒内容我都很喜欢。解不开的几何图案和霓虹的脸，到底有多少个答案？ 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还还搞不明白。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才短短几个礼拜，心情坏因为你不在。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忍不住的小期待。 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 你眨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好想把你装进口袋。 其实我有一个好的想法，准备打算留到十年以后再跟你说。给你买最大的房子，最酷的汽车，走遍世界每个角落。 我们再一遍，我只想给你给。 能牵你的手， 究竟是不是爱？到底是不是爱？我是痛不痛？慢都痛痛，脑袋不够。Oh, 我想这就是爱，明明这就是爱。我听你看你想你要你开始没够。 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还还搞不明白。 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 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才短短几个礼拜，心情坏因为你不在。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忍不住的小期待。 各位早安。 没错，我就是鸡血打不完的妮蔻。此刻呢，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听好歌之外呢，你不光能够听到妮蔻的声音哦，妮蔻呢还为你分享了非常重要的具有正能量的内容，就是如何让你的才华撑起你的野心。答案只有一个，学习，学习，再学习，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也是妮蔻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十二个学习习惯之一，也是非常重要的，说要坚持保持空杯的心态。杯子满了呢，就不能再往里面倒水了，要摆脱对自己思维和智力的傲慢，始终的对新事物新的思维方式都保持开放的态度。其实人吧，我觉得尤其工作之后很容易对于自己有一种小骄傲的心理啦，因为上学的时候呢，总是老师在讲大家是学生，这种身份还是很固化的。但是离开校园之后就不一样了，尤其呢，比如说这几年在工作当中顺风顺水，有一些小小建树的朋友，切记要注意自己的心态，时刻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我觉得会让你在事业上更成功，你觉得呢？接下来继续听歌吧，送上这首来自于 Twins 的《梦想黄金屋》，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梦想当中的黄金屋。 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有嗨，你好，我是苏运莹，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神爱的抱抱，听过之后有没有让你心里痒痒的？听过这首歌之后呢，我们继续分享在今天12个学习计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开始行动。俗话说呀，说很容易，但是要做就很难咯。你可以举一些呢你不知道从何做起的事情去寻找方式开始学习。如果你不懂电脑呢，就找人推荐书籍或者是课程，利用业余时间学起来。只要开始，你会发现好像没有什么真的是很困难的。比如像我妈妈啦，我觉得那个年龄的这个阿姨了，总是很难对于这种新的网络呀有很快的这种适应和接触能力。但是我现在发现淘宝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嘛。自从有了淘宝网购之后，我发现我妈妈在网购上面的能力真的是比我高出太多，人家分分钟下单，再看看我左比右比，内心无比的纠结。所以说只要找到了出口，你很快就会入门。比如女人啦，爱购物爱买东西，那么他们对于网络的熟悉程度就会非常快。男人嘛，爱玩游戏，你会发现他们对各种游戏都相当的精通。我们如果呢把爱购物爱玩游戏的这种精神放在别的地方，我相信你也会迅速的学习一门新的技能。好，接下来呢送上的这一首歌，我本人也非常的喜欢，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GG 林俊杰的编号89757。 你把我的浪漫那一天，我睁开眼见了你一面，人就像句子动然一变，我属于你没有期限，所有你说的不见你绝对自信，忠心程度第一，我的动人就是保护你上天入地，如今在心目里好吧就记不记，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无法人类的机器，只是这皮肤有温度深沉的呼吸，十秒钟 今天的最后一个学习技能了，这个技能呢就是早起15分钟。为什么把它放在最后呢？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最难的一项。利用早起的15分钟，你可以干什么呢？比如背背单词啦，或者从容的翻一翻书。早起呢是一种积极的心态和生活态度。你想，如果你要有勇气离开舒适的床，执行晨间的学习计划，那么还有什么是不能克服的？所以早起真的很重要。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呢，妮可一直在跟大家提，想要身体健康，想要利用好学习的时间，那么不如早起15分钟，好好安排一下这个15分钟的内容。哪怕呢你是吃早点，我觉得对于身心的调整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你们说呢？千万不要把这些计划呀停留在想法上，如果你真的愿意执行，那么从明天起就落实在行动上吧。我希望在此刻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在明天你的才华都可以撑得起你的野心。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蜜雪薇琪的《独立》，这首歌你还记得吗？ 谁会先知道可能会有多少去掉一半的自己，然后互相撞击，没想到更好，我有双份的我，欣赏你赞美我，挑战你解决我，交手中看到真正的我，爱让我聪明的自己。

大哥当够了，照样不耽误人家美男子一把。没有造型雷区的颜，怪不得很多人都要舔屏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当年这部《风云之雄霸天下》的票房收入达到了4150港币，成为了1988年全香港电影的票房冠军。当然这还没有完，2005年郑伊健的香港票房累计达到了5亿，并且获得了1985年至2005年香港十大最高票房男演员第5名。丰功伟绩说了这么一大堆，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要将这位传奇羡慕到骨子里。然而你始终要记得啊，无论于谁，他都要经历人生的挫折。大概是因为这一路爆红的太过顺利，所以郑伊健呢毫不考虑的就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电影方面。其实选择拍电影啊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错就错在他给予自己的定位。由他出演的电影规格必须要高，然而呢他却接了一堆的烂片，紧接着他的人气呢也跟着这些烂片去了，哪怕直到现在那个巅峰时期的郑伊健也没能再次回来。所以这结果是因为他太过骄傲吗？我觉得是，好像也不是。据郑伊健所说呢，小的时候他的家境贫穷，所以根本不像别的小朋友那样可以拥有他想要的玩具。他说以前自己在橱窗外面看着玩具非常想要，但是买不起，所以长大有钱了之后就要买回来玩。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说他的性格有点孩子气的原因。借用陈小春的一句话，当我在忙工作的时候，他不是在欧洲玩呐，就是在埃及金字塔。如此看来，大哥还是一个挺有生活的人。然而直到两极的出现，他唯一可以值得轻松和骄傲的生活也被吃瓜群众搅得一团糟。在李芷珊之后呢，郑伊健遇到了邵美琪。虽然当时呢是邵美琪最先表白，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郑伊健对她也是宠溺到不行。不仅房产证写的是女友的名字，而且就连后期女友被查出肝病，郑伊健竟然也是不离不弃。记得他也对媒体说过，他会照顾这个女人一生一世。再后来，在步入第7个年头的时候，他们分手了。狗仔说呢，也许是因为梁咏琪的介入，于是两个人的事业好像就跟商量好了似的，一起急速的下滑。不过这两个人的情感呢，也是持续蛮久的，不多不少，恰好7年。所以有人说郑伊健的情大概可以用7年来概述了。当他呢在和蒙嘉辉谈恋爱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人都在等待着第7个年头。是啊，7年对一个女人来说，可能大好的青春全在里面了。而郑伊健呢，他所挥霍的却正是一个又一个他看不见也抓不着的7年。还好他遇到了蒙嘉辉，他最终选择了安定。2017年，郑伊健和蒙嘉辉在东京完婚，7年的诅咒就此打破。他将她拥入怀中，而他笑起来的样子也甜到了刚刚好的程度。是的，正是因为他们相拥的那张照片，我们或许看懂了幸福。 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落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真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上，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

家早安，我是主播妮蔻。世上呢，只有该结婚的感情，没有该结婚的年龄。要达到能够结婚的状态，需要两个人都达到自我内心的安定，对新鲜的异性呢，也不再蠢蠢欲动，对生活的前路也不再迷茫，已经经历过的情感或其他事情都达到自己预期的分量。没有人因多活几年而变老，决心靠谱而安心的过日子，这才是可以结婚的时刻。